少它不会让人太着迷。或许我太需要一个证明，没有你我真的不行。一个人呼吸空气，吞噬所有痕迹。如果有意请继续，想把剪刀安放你自己，我暖暖怀里。怪我太深爱着你，我不想听你旋律，可是见到了自己。 中国榜方面，空降季军小霞《无聊的》收录在上周刚刚发表的专辑《小霞 2.0》当中。作为黄绮珊在音乐上的分身，小霞依然是代表着纯粹、简单、真诚的音乐风格，极简的音乐当中却有着很强的张力。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第十七名品冠的新歌《来日不方长》。对于2021年在世界很多角落疫情反反复复，人们悲欢离合，生活美好而易碎，我们常说来日方长，日子还长，要考虑周全，三思而后行。而如果来日不方长，假设时日不多，那珍惜一定是最重要的。 想再听你讲。走完，今天这句来日方长，别说成了遗憾。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歌榜的第23名，于文文的《无界》，这是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的插曲。这首歌表达了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决心，大爱无界。 中国榜第30名呢，是来自于薛凯琪的《假想敌》，这是他全新普通话 EP《请君入梦》的第一主打。爱情中的对方呢，是势均力敌的假想敌，彼此追逐，彼此探索，全输给你，其实是我要的胜利。 想着种别过于依赖，爱上你从此完败，像无人机窥探，被你彻底看穿，本来多强悍都能一息反转，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Ah!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9:30:48，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刚才上一个时段呢，我们一起关注了一下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首先呢，我们带出的是上榜四周终于登顶，这首歌在我们全球榜上是忽上忽下，本周呢再度回榜。而在马来西亚方面呢，倒是平步青云，证明了自己的确是一首名作。这就是来自于吴汉庭的这首《My Girl Hit》。 把自己烫我好像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千只杯我中人一线唱异性任务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被 boss 跟鼓声我睡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这乱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情歌怎么写没有跑，从和弦混乱做女探究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上扬。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家园行，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出处吗，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谁又和话剧烈女探讨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这是相约，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be here to say 多怕比想象更好，就跟天天是温柔，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谁又话这月女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卢汉庭的这首热情的舞曲作品《My Girl Hit》在马来西亚方面呢，本周是成功登顶。接下来这首歌呢，在我们全球榜上是刚刚进榜，而在马来西亚988的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已经是位列了亚军。这是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2021年的专辑《秘密的秘》啊，加上英文的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我没有想你》。

然想牵所未知的你，我也想和你一样，守护不用讲道理，也能有重量，只希望心爱的你做梦也能笑着起床。回家的路紧握着伤心的风霜，成熟的我甩开过去的紧张，勇敢的心在这无情义的摆荡，因为感伤就是我们的本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台湾地区高人气的乐团告五人在去年底发表的单曲《只管向前》。这首歌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他们的最好成绩，这个目前是首周排名第八。在崭新的2022年，我们不畏困难，只管向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是郑欣宜在去年年底推出的个人全新专辑，叫做《Joyce to the World》。那这首传递出坚定信心的《最难行的路》，在马来西亚方面呢是新歌上榜第十名。在妈妈沈殿霞去世的这13年当中，沈殿霞这个郑欣宜呢是时而努力，时而放弃，在这段最难行的路上始终前行。我们来听这首歌。 为了爱恋

充足再继续。杀机 I'll be true She gonna make my own rules I'll be true Gonna make my own rules 我就爱这杀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方面的陈颖恩和蔡敬轩所带来的这首《Beautiful Mess》。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方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庞加斯顿的这首《暴雨淋个够》，这是他去年九月份的单曲。 所有的烦恼丢掉太久的困扰不如轻轻的大笑难过总是准时快乐总是迟到现在我想被环绕等待暴雨的咆哮不如现在这起跳雨下的越大我跳得越高 Occupy 的节奏总是准时快乐总是迟到现在我想被环绕等待暴雨的咆哮不如现在这起跳雨下的越大我跳得越高 Occupy 的节奏 别在原地停留 先一回就走 像一个小偷我早就受够不想再躲在街角压着猫眼低着头 闯进白雨让它把我淋个够闯进白雨松开用力的拳头像

10:08，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如果之前大家熟悉我们的节目，都知道我们是在周六周日上午的10点到12点跟大家见面。那全新的一年，我们调整到了9点到11点，所以现在是我们第二个小时。那今天也是元旦长假的第二天，接下来的这个小时呢，我们通过歌曲来过新年。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印堂少女303西林纳依高的这首《芳华如愿》。到的是印堂少女303西林娜依高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所发表的单曲《芳华如愿》，唱出了人间烟火的平凡幸福，时光流淌，心意相连。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 SNH48 在2015年的岁末发表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我们来听这首《新年的钟声》。 雨后将蓝天破晓，老舟新刻知多少，远山现竹林芳草，晨风拂绿了芭蕉。 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心迢迢。 柳叶将见桃花浪，听舟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回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儿时的窗， 苍老的家， 是否同换了方向？堂前的你和我， 相逢时会沉默， 还是会诉尽衷肠？ 山水间歌声回荡，每当思念的滚烫， 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别来无恙，你在心上。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首《燕归巢》，许嵩的词曲充满古典意境和神韵，而张靓颖和张杰的合唱呢，将游子的思乡暖情演绎出来，在诗情画意当中去感受对家的思念。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呢，往往会回忆起过去一年当中的种种经历，一起玩一起疯的小伙伴好朋友，更会想念那些好久不见的朋友。下面这首歌呢叫做 Happy New Year， 不仅会惦念起那些好朋友，还有这个好久不见的雨飞门乐队。去年的时候，主唱蒋凡推出了个人的 EP 并回归了乐队，但是主创三少却因病离世，希望在全新的2022年可以看到全新出发的雨飞门乐队。 可爱的小鸡在父母的身旁，漂亮的路易依然还在，每天不停地烦恼。坚强的阿林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跑。天涯也不分海，

头发，风多冷啊，最适合牵着手回家。说来最好的季节，在冬天写下情话，走过人间的喧哗，四季变化，听见吗？心跳是幸福在回答，听见吗？心跳是幸福。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平安的单曲《说爱的季节》，希望这首洋溢着幸福的歌能带给你更多的浪漫，希望2022年呢也是充满了爱与希望的一年。每到新年的时候，我们都抚今追昔，一年来的喜乐悲欢，每一份努力，每一份收获，积少成多，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每次到了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呢，都会想起这首歌，朴实无华的旋律流入心田，最暖心的就是平凡的生活和我们最在乎的人。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苍凉的夜，

以年为单位的时间里，把你当作故事主语，这就是爱情。以爱为标题的日子里，把白头偕老当作目的，你一定也曾傻傻相信。怎么找寻？难道说失去早就被注定？云淡风轻，一想起你就乱埋于荒地。我和你，我和你，可不可以回到过去？可不可以回到那次相遇？只有你，只有你，让我相信真有爱情，也相信时间的意义。一年一年与你，怎么找寻？难道说失去早就被注定？云淡风轻，一想起你就乱埋于荒地。我和你， 消失。 来自彭佳慧的这首《快乐的人请举手》。生活和工作当中呢，不会事事顺心，但心态最重要，让自己快乐起来，才能带动大家一起都做快乐的人。说到新年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算是最经典的其中之一。那这首歌呢，在诞生的将近30年里不断的被翻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就是在这个月这个月呢，由好妹妹乐队和陈丽丽丽和焦麦琪一起翻唱的这首歌《新年快乐》，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回顾2021年，匆匆而过，收获满满，在理想与现实、异乡和家乡中找到平衡的方向，义无反顾地昂扬向前。再说一声新年快乐，同时呢，更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当中万事顺遂，身体健康。那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这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千万记得下周我们的相约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9点钟哦。 走远了，在命运广场